来思想我们做你儿女的责任，也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管道，来把我们的恩典来散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刚刚这个圣诞节刚刚过去了，那我想每一位都是非常的喜乐啊，可能有很多人也收到了很多的礼物，那这也是每年的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要跟各位指出来另外一个在圣诞节当中特别是在美国当地的人他们所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每年在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一段时间，是美国人他们在这个思想神对他们的恩典他们欢喜快乐的把神赐给他们的这个福气，他们这一年的所得到的这些神的恩惠，他们拿来转送给别人，这是事实啊。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国家，他们对于这个慈惠的这种的事工，他们非常的看重啊。所以在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他们思想到神在这一年对他们这样的丰盛的供应，那他们呢就把他们所得的一部分，他们拿来一的是送给这些慈善的机构，或者是送给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济贫的这些事工所以我们看到在年底的时候，在每一个这个商场，在每一个这个百货公司面前，都有一个这个Salvation 救世军的这个铃铛设在那里，他们有个桶子，你可以把钱给放进去，或者是很多美国人他们就把奉献的钱奉献给一些这个基督教的这些机构，是专门来照顾这些穷人的。那有一些很多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几百年的历史，那他们对于社区的穷人也是特别的照顾，他们有设下这些 soup kitchen， 还有一些其他的 program 来救济那些穷人。前两天我送一个朋友到这个downtown 的时候呢，我在downtown七点钟我就到一个这个 McDonald 的饭店里面去吃一点早饭因为起来的很早。那在那里七点钟就有很多一些穷人就在那里边坐着，他们谈的就是在downtown 那边哪一个教会他们几点到几点有供应饭食，哪一个教会有供应一些对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这些信息都非常的这个清楚我在旁边坐着，我都听到他们在商量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美国这个地方，他们对于这些穷人的需要他们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今天的信息呢，也就是谈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教导，那在那个时候他们所特别看重的一些需要的人，急需需要帮助的人是寡妇寡妇在当时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们的需要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知道这妇女在那个世代里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的，那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嫁给先生以后呢，就要靠着先生来养生，也是靠着先生的社会地位能够存留，等到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靠着他们的儿女的供养。所以在那个时候既然没有今天的这种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寡妇们他们也不能够工作，也不能拿退休金所以呢他们就是靠他们所依附的这个家庭年轻的时候靠着先生，年长的晚年的时候靠着儿女来做他们生活的保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所一生依靠的丈夫去世的时候他们有多么可怜他们不但失去了一个伴侣，而且呢他们生活马上也就没有保障，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会受到这些坏人的欺负 啊，如果他们如果这一辈子他们没有生儿养女的话，那他们就是更可怜了啊，没有儿女的照顾。而且更可怜的是，如果他们有儿女，这个儿女突然的早死了，那这个寡妇呢的生活呢就更加悲惨。那旧约里面神对于寡妇是有特别的保护和照顾的，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应该为寡妇争取公义，也要爱护他们。所以在诗篇里面曾经说过，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的寡妇实在是受人很大的欺负啊，那这个神就为他们伸冤了啊。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也说过，说不可以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啊。你看看这个神对于寡妇跟孤儿是这样的注重。那生命记里面摩西也教导他们说他们要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妄正直的必受咒诅啊。所以对于这些孤儿寡妇，如果屈妄他们用不正直的事情来对待他们的时候，都会受到神的咒诅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摩西的这个教导呢都已经实行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了。我们记得在路德记里面他有提到这样的故事，就是说一些农田的跟果园的主人，他们在收成了以后呢，掉在地上的这个果子或者是麦穗他们不能够再一次的都收去，总是要留下来让这些孤儿寡妇贫穷的人去捡取，他们可以拿来过日子。所以在路德记里面我们记得路德就跑到这个波阿斯是一个财主的田里面去捡麦穗子，那神就借着这一件事情让这个路德跟波阿斯中间产生这个火花让他们后来有一个好的这个结果是一个美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也看到神在中间的动工。那在主耶稣的时代呢，主耶稣就在新约里面的教导，他也是一向的满怀的怜悯对待这个对待这个寡妇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记得当耶稣到了一个叫做拿应的地方，他看到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孩子死了，这个送葬的队伍呢带他出城，那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寡妇的儿子，那他当然大家都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悲哀。那耶稣看了以后呢，就叫他们不要悲哀，然后对这个孩子说你起来，这个孩子就复活了所以这个耶稣让一个寡妇的独生子让他复活耶稣也曾经称赞一个寡妇说他再接再厉的不厌其烦的向一个不义的官去要求他为他伸冤，那这件事情也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表扬过一个寡妇，一个非常穷的寡妇，他在这个圣殿的钱柜里面放了两个钱，这个两个钱是他养生所需要的，他全部都奉献出来了耶稣也是在表扬他。那耶稣也同时也警告一些人要防备这坏的文士这些文士一方面他们侵占了这个寡妇的这个家产，那一方面呢他们又是假意的做的虔诚的样子在祷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耶稣做教导的。甚至耶稣在最后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寡母玛利亚来托付给他的使徒约翰来照顾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一方面的教导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初期的教会呢也就做到了这些功课了我们记得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选出七位有恩赐 被圣灵充满的执事，专门来照顾耶路撒冷那里的寡妇的需要。那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所以在神面前啊，要显出我们没有玷污，是我们虔诚的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照顾孤儿寡妇啊，就能够让我们有这个虔诚，有这个清洁的样式啊，能够被神所悦纳。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教导提摩太啊。在提摩太我们知道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可能在这方面没有经验，那保罗就纯纯的这样教导他。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时候，对于这个特别需要帮助的寡妇啊，我们当时的初期教会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帮助这些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第一个，就是在第三节，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啊。这里说要尊敬，尊敬是什么样的意思？尊敬在这里呢，是同一个字，是跟孝敬父母是同一个字的啊。所以你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心态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外表，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父母。那保罗说，对于这些寡妇，你也是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这个尊敬呢，也包括什么呢？包括经济上的供应，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在金钱上面也是要同样的帮助他们。那在这里说的是真寡妇，真寡妇是什么？真寡妇就是说在生活上面她是真正的无依无靠的啊。在心灵上面呢，这些真寡妇呢，她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这样的寡妇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寡妇。那相对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不是真寡妇的人。那不是真寡妇的人是什么呢？虽然她的丈夫过世了，但是她仍旧有依靠啊，她有她的儿女，仍旧能够帮助她生活的需要。可能这个不是真寡妇的，她在心灵上面她是过的另外一种的生活。在心灵上面，圣经来说，上面说她是好宴乐的寡妇啊。好宴乐是什么？他就是喜欢吃饭啊，喜欢参加宴会，喜欢去作乐的。那当然他是有经济的能力，他可以去吃赴宴席，他可以去参加这些什么娱乐的这种场合。那这样的寡妇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寡妇了，因为他们的心态不是一个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在对于这样的真寡妇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对待呢？保罗在第四节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生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的面前是可喜悦的。所以这些寡妇，如果他们有儿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儿女不能够就把寡妇给放弃掉，不能把他们的守寡的母亲就放弃了啊！他们应该按照的这个摩西五经啊的、这个、教导，他们应该孝顺他们的母亲，守寡的母亲，来抚养他们的母亲。所以这是一个学习行孝的一个机会。那这个行孝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敬虔啊。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对神要敬虔。那同样的这一个字，我们要对我们的寡母也要敬虔，要行孝啊。不能说你在教会里面你对神是一个敬虔的样式，你在家里面你虐待你的寡母，你对你的寡母这个不供应她的需要，那这是一个两面的这种生活，那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他说我们要如此去 对待我们的寡母呢，是第一个是要报答亲恩啊。我们的母亲她一辈子就这样的辛苦的把我们养大成人，今天可以在社会上能够立足，可以做一个好的工作啊，能够有一个家庭，我们要报答我们的母亲。所以她在守寡的时候，我们要供养她。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我们要报答亲恩。第二个呢，这我们这样做呢，是在神的面前是讨神欢喜的啊，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啊，要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在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孝顺父母。那当我们孝顺父母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了。何况这一位母亲她是守寡的寡妇，那既然神他这么样的重视寡妇的这种的生活的啊生活的这种供应，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讨神的欢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呢，我们就背了正道了啊，我们就背了这个信仰上面的要求。那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居然都对于自己的寡母不照顾的时候呢，甚至我们会比这些非基督徒还要糟啊！我们知道非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很孝顺的啊，他们可能对于他们的父母亲供养的更好啊。那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做不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到人的耻笑，这些世人也会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那第二个呢，保罗教导说这些基督徒这些寡妇啊，要把他给啊放在登记在册上，这是从第九节开始。在第九节里面他讲到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啊，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既然教会供应啊这一些啊真寡妇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真寡妇把他们登记在名册上面。在登记在名册上面是要什么用呢啊，这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记在名册上就好像在军队在编这个名册一样。所以呢，在这种的，在这个保罗的意思应该是把这些这个真的寡妇，他们是虔诚的寡妇，把他们列在一个名单里面，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服侍啊。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得到教会的帮助，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啊，借着他们这么多年的在神里面的经历啊，他们可以服侍神。那在他们在登记在名册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许愿，就是说他们一生他们的剩下的这个年日呢，他们就是单单的服侍神了，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再婚啊，他们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服侍了。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寡妇呢，保罗写下三个资格，三项资格来。第一个资格是什么？是年龄的限制，要60岁，起码要60岁。第二个呢，要婚姻忠诚啊。第三个要能够行善事。那在这里他说到60岁啊，这个60岁啊，不是说是那么样的啊特别的这样的限制。那你59岁半，你就不能够登记上册吗？当然也不会啊，这样的不讲理啊。可是这个60岁呢，它是有原因的。60岁的时候呢，可能他就是已经是身子已经很衰老了啊，他也不会说是想要再婚啊，再重建家庭，对不对？所以他60岁呢，他就可以安心的在教会里面啊，他可以服侍了。啊，不必还要再想怎么样去找一个这个先生来再嫁。另外呢，这个60岁也是他一生 啊，神赐给他的这样的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能够活到六十岁也是不容易的啊。2000年前，你想想看，生活的这种品质也不是那么好，医药也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先进啊，所以呢，人能够活到六十岁也不容易了。那他有六十岁，也代表说神也是在这他一生里面这样特殊的保守他啊，所以呢，他可以借着他在世上六十年的这种经验，他来服侍神，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所以这个年纪的限制是这个原因的。第二个呢，讲到说关于这个婚姻的忠诚，说到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我们看到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寡妇她没有再婚啊，她才可以服侍，而是说她是一个对配偶的一种贞洁忠诚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前面也讲过关于这个做监督、做执事的这个要求啊，做监督、做执事的要求，说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啊，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这里呢是讲到寡妇说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要求的这个分量啊，跟做监督、做执事一样的这样的重啊，所以我们看到要服侍神的一定要有这个忠诚的婚姻啊，在婚姻上面他一定要做到对他的这个配偶的这种忠心啊。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在教会里面啊，这一个做侍奉的人他对他的妻子不忠贞的时候，会在教会里面搞成什么样的光景啊，他会把教会里都弄得乌烟瘴气的。那在第三个的要求呢，是讲到说要有善行。那这个善行呢，是讲到第十节里面说，有行善的名声，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那底下最后一个呢，是一个总卦的，说到他的态度呢，是要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啊，他尽力的把这前面几个善事给做到了啊，养育儿女啊，这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这些善行呢，不是一天两天人家能够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可以证明说，这个寡妇在她先生没有去世以前，她已经做这些事情了，她已经在神里面，她已经尽量的做这些服侍的工作，所以他的服侍是大家都看得见啊，人人都称赞这样的这个妇女啊，所以呢，他有这样的名声的时候，那就会被教会所接纳，来继续的来在教会里面啊服侍了。那在这里呢，保罗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提到关于年轻寡妇的问题啊，这个年轻的寡妇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啊？保罗在十一节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啊。我们刚才讲到说把他们登记上册，那这个登记上册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在神面前许愿啊，许愿说他们所剩下的日子里面，他们都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的来侍奉这位神，在教会里面来做服侍的。那如果是他们太年轻的时候啊，他们可能许了愿以后呢，他们又毁了愿啊，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受不了独居的生活啊，他们想要再婚，那当然不能说是不准他们再婚，他们有机会，他们是可以再婚的。但是呢，他们既然许了愿，他们又违反了这个所许的愿呢，那这就是会被定罪了啊。所以呢， 保罗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不如这些年轻的寡妇就让他们去再婚好了，让他们能够用他们的精力去再抚养儿女，再建立一个家庭，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呢，因着他们重新建立家庭呢，有很多事情也可以免了，一些坏的事情就可以免了。哪些坏事呢？在十三节里面就讲到，他们又习惯软弱，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这里就看到说，这些寡妇，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年轻的寡妇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大多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他们登记上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做一些探访的工作，他们可能去照顾一些家庭他们的需要，可能他们有小孩子需要照顾啊，可能他们的家人有一些教会的家人他们生病啊，他们要去照顾他们。那这些工作就是交给寡妇这个团体去做关怀的工作了。那这些年轻的人呢，他们可能做了一阵子寡妇就疏懒了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先生来照顾他们，生活就慢慢的懒惰下来。那然后呢，每家去的时候呢，他们又不好好的去做服侍的工作，就等于是到每一家去串门子去了，去聊天，去这个谈天说地去了。那然后呢，又把去一家所看到的事情，所谈的事情，又搬到另外一家去谈就这样说长道短了。那好管闲事和说一些不当说的话呢，就可能就是更严重的事情有一些家庭的问题他也去插手去管去了他自己也没有一些这个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这些训练那他要去插手去管那些家庭的事情，当然可能会越管越糟了，对不对？那可能呢，他又会这个说一些不当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把教会的这个教导他说错了把一些这个圣经的这种的真理他说错了，说一些不当说的话语。所以呢，这都是年轻寡妇所造成的问题。所以保罗说，那这些寡妇呢，就不如去让他们去出嫁了不要再留在教会里面去惹是非去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在寡妇上面的需要，教会是特别的重视。那当然在这个每一个时代的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教会要注重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孤儿还是有的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国家里面，仍旧是有很多的孤儿，我们是需要照顾的在这个台湾有，在南部有一个叫做六龟的地方，有一个孤儿院。那个孤儿院呢，是基督徒一个牧师所创立的。那这些孤儿呢，他们在这个孤儿院里面，不但受到非常好的这个教导而且呢，这个孤儿院里面训练他们唱诗歌，所以这些孤儿大部分是山地人山地人就是在这个台湾里面的原住民是他们是在这个大陆这些人还没有迁移过来四五百年以前已经有的这些山地人，他们的恩赐是什么？他们唱歌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些孤儿他们就练好了非常好的这个歌声，每年呢，他们也都到北美来这个循环演唱。那去年他们就来到克利夫兰中国教会来演唱，那我那个时候也在那里，他们唱的真是好他们在这个没有唱诗以前，他们先练。那练诗的时候，我刚好也在教会里面，他们练的那个声音之大，小孩子就那么小，他们的声音都把我耳朵都震得发聋了你想想看， 啊，他们那个发音的这种能力都是这个声乐家给他们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唱的诗歌的美妙可以比那个维也纳这个儿童合唱团都一样的这种的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对于这些孤儿的这种的帮助有很多人都在做了啊，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啊，有些人他住在盒子里面，住在这个highway 的这个 overpass 的下面啊，都有很多人啊，有的人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叫做 big lady 啊，都是一大堆的这个袋子，他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袋子里面，推着一个 shopping 的这个车子满地走，因为他没有住的地方。所以在这些人的生活上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要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所信赖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供应的神，他也是掌管我们所有的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财富的管家啊，这些财富不是我们的，是属神的啊。所以我们做管家，我们做得好的就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啊，我们做得不好的，神就会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受到神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神恩典的管道啊，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管道再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了，神就会恩待我们，神也会喜悦我们，神甚至把天上的苦腹都打开了来充满我们的这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我们也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我们是神的恩典的管道，我们会受的越多，我们付出去的也越多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样富足的国家，这是有原因的他们一心的要帮助这些穷人的时候，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帮助就更多了从神那里得到的福气就更多了。在这个感恩节那一阵子，我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消息在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农夫他把所有的这个农产他都收了以后呢，他就是那个田地就是空在那里了，但是呢他故意的，他就是去登个广告，他说我的田里面很几百亩的这个农田，他说你们可以随便来把田里面的东西给拿走因为什么呢？他收割的时候他没有把全部的东西都收走所以呢他就这样一宣布说某某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田里面，自己去拿你田里面的东西。他的田里面有马铃薯，他的田里面有红萝卜，他的田里面有这个什么洋葱啊大葱啊这些东西这个消息一发出去，他以为说大概可能一两千人来他田里面收他的这个农产了，结果这个消息一发出去，你猜有多少人来？有四万人，四万人把他那个田都翻个个把里面的东西，这些人都拿着铲子敲着很多工具来把里面的这些马铃薯都搬回家去了这四万人一天之内就弄把他的田里面都弄得干干净净的，连第二天他都宣布说不必来了礼拜天田里面没东西了，你们不必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农夫，他仍旧是保持着在旧约里面摩西的这个教导就是路德记里面所说的你收割了田以后，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 啊，让这些穷人来把里面田里面所剩的东西啊拿去让他们自己去生活上的需要。为什么呢？神已经匆匆富富的丰丰富富的把这个田产已经都交给你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农人他就是学习啊，这个得到这个神的这种的教导，他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个神也会赐给他更多的福气啊，我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用同样的这种的心来帮助这些贫穷的人。那教会也是有这样的这种的啊学习啊，教会也要做到这种的慈惠的这个责任啊。我们当然，我们教会在 Madison 这里可能只有20年左右的这样的历史，还跟这个社区还没有打成一片。那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个人人就是可以啊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帮助这些孤儿，帮助这些生活上面需要的人。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是讨神喜悦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